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hey, ，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啊！ 誒、哎，唔係食咗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唔係喎，其實係政治咖喱飯，食咗唔使你中聯辦啊！ 嗱，今晚咧就冇咖喱飯食，想食咖喱飯，聽晚咧睇下劉世良同埋范國威，今晚有尼敦道證交所，咁我哋講嘅咧就係呢、這個。我整咗個標題就話低端政策，唔係低端人口啊，咁啊即係講翻最近咧，北京咧呢個北京市政府啊，嚇就係趕咧呢個邊緣地區嘅農民工，用粗暴手法天寒地凍趕走佢哋，咁啊今晚嘅主題啦，咁啊講開咧呢樣嘢咧，就係我哋今晚梗係一定揾個專家咧，就叫我坐喺我側邊咧，就叫我阿楊石聰啦。咁佢咧就係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嘅講師，咁啊呢個經常啊翻大陸做研究嘅。咁我記得喺新聞報道裏邊咧，傳媒裏邊都有講過話即係有啲大陸嘅志願組織啊，喺見到咁嘅即係其實係人間悲劇嚟㗎。啊，中國講到自己咁威咁富有嘅時候，即係點可以有啲咁嘅嘢出現？啊，理論上係唔應該發生嘅。如果你真係一個富有嘅國家，咁啊就要滅貧要關懷嘅。你睇下習近平早幾年咧。就係、是、去即係初初上任嗰陣啊嚇，咁就專登去最貧窮嘅農村，就係訪貧就問苦啊！我記得喺睇到啲片咧，就係話問啲農民啊，啲窮啊話你係即係你嘅生活點樣啊？同佢哋一齊食飯啊，就問緊個阿婆，你係咪要食血壓丸啊之類嘅，就即係。幾關心嘅嚇，咁但係咧佢自己住嗰個城市，你叫北京，發生啲咁嘅嘢，對啲窮人咧就係用咁嘅手段對待，即係講唔通嘅。咁喺發生嗰啲咁嘅嘢嘅時候咧，其實北京有啲人咧係有啲志願組織，或者有啲人咧係臨時嘅組織咧，希望能夠協助到啲嗰啲被逼遷嘅人。即係唔使咁慘啊！天寒地凍瞓街啊，起碼有個 shelter 啊，起碼有啖熱飯食啊，之類咁嘅嘢啦嚇。咁啲 NGO 即係呢啲咁嘅非政府組織喺大陸，佢不過咁啊，都未講完，就政府阻止話佢哋唔合資格。咁即係 NGO 喺大陸即係冇咩發展嘅啫喎。 係，應該咁講嚇。官方嘅講法，就一定唔係。 哦，官方講過係嘛？ 係，官方嘅講法就係近年已經好好咁樣去整理咗依個所謂叫做民間組織嚇。咁、所謂整理嘅意思咧，就係話出台好多依啲咁樣嘅即係慈善法啦，依啲咁樣嘅 NGO 嘅管理法啦，咁樣嚇。咁就希望去管，即係希望咧可以咧令到佢哋有一個名分。咁當然好聽嘅意思咧，就係當佢有咗名分，佢就要有一個所謂叫掛靠嘅單位，有人即係去所謂叫做監管佢哋， 即係掛單， 係啦嚇。咁即係往往嚟話掛如果做依類咁嘅事嘅，可能就係民政啦咁樣嚇，就掛靠喺民政下邊咁樣好啦 嘅一部分。唔係淨係登記，香港嘅志願組織都要登記，但係就唔需要屬於任何一個政府部門。 冇錯， 你所講係咪就係佢任何 NGO 喺大陸，你都係嗰個政府部門下邊嘅一部分？ 佢叫跨靠啊，即係跨個名喺呢個政府部門下邊。咁當然就原則上就唔屬於呢個政府部門，只不過係一個叫監督部門。係係啦，咁樣咁再配合咧就係有慈善法，咁所以咧就話喺嗰個帳目管理上邊，而家就非常之嚴謹嘅要求啊。咁所以咧就你可以話從頭先我所講嚇，官方嘅講法當然就係呢個係好嘅。咁所以其實咧，自從喺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後咧，其實多咗好多好多煙民 NGO 嘅出現啊。咁所以如果從個 NGO 嘅量啊，其實係冇少到嘅啊。不過啊因為你一定要揾到跨靠組織。所以如果你的組織是個目標是有些他不認同的，當然你就很難去申請到啦。 或者係佢通常佢有個要求嘅，例如話我係北京市某一個區嘅，我喺度註冊咗嘅話咧，你過去隔離區佢關心咧， 嗯， 你都係違法噶。 哦 ，OK， 咁我OK 嚇 咁所以如果頭先你所講嗰啲 NGO 咧，咁可能就牽涉緊頭先我所講嗰兩個可能啦，一個可能就係佢冇正式註冊，咁所以如果佢去到依啲咁樣嘅地方咧，佢就變成非法組織。或者是他有註冊，不過他的服務，即是他的註冊是某個區，他跨區亦都是非法。 哦，即係本來你喺灣仔做開，而家過嚟呢個觀塘咧就唔得嘅。 冇錯冇錯，根據法例係唔得嘅。 O K， 咁所以我自己可以講就係，一方面官方嘅講法就係 NGO 係越嚟越興旺，甚至到政府係主動去所謂叫做購買服務。就是會通過政府給錢，然後找這些 NGO 去幫手去做一些社區服務。 哦，這個幾似香港 其實一樣的， 是不是你給社工回去大陸教他的這些事 情？你可以這樣說，因為從廣東開始，當然廣東就會來香港去看香港社會處的制度，一定是有關的，不過基本上現在都是用一個即購買服務的方法，所以令到這些 NGO 有一定的財政來源。 所謂購買服務是什麼服務呢？即是包括是不是香港現在最近想說家居安老， 即 是這些上門和你即是看看你，不用下下你去醫院排隊，是不是這些這樣的 呢？全國都不同，在這方面就在廣東省做得比較前一點。所以廣東例如好像廣州這樣，購買服務可以包括就是什麼家庭服務中心啊，可以是一些養老院，甚至你所說的一些送飯服務，這些都是當地政府給錢然後找 NGO 去做。 哦，這樣。 所以如果是從這個角度看， NGO 是很有發展空間的，因為中國大陸已經在很多年前已經強調，就是說勞動部已經說了，就是社工要是一個很重要 的叫做什麼叫做專業啊，是要在大陸好好發展的，咁佢作為幫人民解困啊的一個工作咁樣。 但佢成日咧大陸咧就係咁講，我唔懷疑呢樣嘢嚇，即係但係佢咧最大一樣嘢，起碼日日掛住口唇邊咧，就係要國家咧就係要強大，啊就係要咧防呢個外國勢力滲透，啊咁咧就成日驚佢咧驚人哋打佢嘅 ，OK， 咁啊喂呢啲咧同喺呢個咁嘅思維之下咧，佢咧就係草木皆兵嘅 ，OK， 呢啲組織呢啲 NGO 或者任何組織咧，總之任何組織咧。佢如果夠大嘅話咧，客觀上咧，佢係有係一個威脅嚟嘅。任何得頭大嘅有組織嘅嘢，佢點解咁驚基督教咧？除咗佢係無神論，而家再講無神論啦，其實好多年都冇講無神論呢樣嘢之外咧，因為你基督教會或者天主教會係最有組織，佢比起佛教、道教嗰啲係個組織能力咧。是好很多的，所謂組織呢即是可以聚眾，聚眾即是可以傳播消息，基督教不是天主教或者即基督教很多分支的，起碼星期日早上是會有彌撒或者有崇拜，會聚眾的，會聚眾呢他是大陸是最害怕這件事的，NGO， 所以他現在的事呢他真是嚴密監控的了，咁對 NGO 會唔會一樣係咁樣咧？ 我就話大陸比以前叫做先進咗。 哦， 先進嘅意思咧就話咧，佢嘅打佢一方面你可以話有啲乜嘢唔乖，我打壓你係一種方法；另一方面佢都亦都會用呢個所謂懷柔嘅方法。嚇，頭先講 NGO 咁樣嚇，佢通過購買服務，令到你咧鼓勵你咧就唔好再靠外邊啲資源啦。即是以前九十年代開始叫做比較開放，大陸開放一點，就會接受很多的外國的資金外國的基金或者外國的教會去拿些錢回大陸去做一些所謂叫做服務的，所以 在大陸例如特別是啲環保組織啊這一類呢就幾多拿外國的錢的，好了，現在所謂規管了之後 啊、政府又購買又有咁多購買服務之後，咁好多時就咁就而家啱啱新鮮熱辣，2017年就開始要規管呢啲海外嘅 NGO 啦、啊、希望就限制咗呢啲 NGO 咧，就唔好即係除非被接納係可以喺大陸註冊，否則嘅話咧就唔可以喺大陸提供資金，甚至到活動。咁、啊、用呢個方法咧，一方面打壓，一方面懷柔。咁從而咧就係喺共產黨控制底下嘅 NGO 嘅發展，咁呢個當然對所謂叫做、中國嘅大一統啊，有好大嘅意義啦。 佢係好重視大一統咯，啊，但係14亿人口裏邊，你好難做到大一統咯。啊，14亿人就有14亿個腦袋，啊，香港740万人都有740万個腦袋，你好難咧係統一思想嘅。啊，根本係我睇你最基本就係嘅嘢，你大家都係認同就真係算數。當然啦，所謂基本嘅嘢咧，就人人定義都係唔相同嘅。啊，咁如果你話展望啦。類似的事件你相信仲會發生，因為北京佢定咗咧就話咧到2022應該有個數字嘅，同埋佢想去維持嘅人口咧將來係2300万左右。OK， 呢、個2300万都好多㗎啦。咁、你話頭先農民工嘛有2亿6千万啊嘛，2亿6千万相當於整個印尼嘅人口啊，印尼係最大嘅回教國家。咁不將來會係點咧？啊，即係而家你咁樣去逐。大城市咧係要將啲裏邊嘅邊緣嘅人啊，即基層嘅人，佢覺得佢用低端呢個字，應該你班友走啦。個結局會係點咧？啊， 嗱，而家好明顯噶啦，今年開始即係大陸嘅政策已經好強調，就係鼓勵啲已經喺大城市裏邊嘅外來工嚇、啊。如果你揾唔到嘢做嘅，所以就鼓勵佢嘅原居地政府。啊、就會鼓勵翻依班人翻翻佢哋原居地，嚇、即係話盡可能咧就開始瘦身啦，幫大城市、啊、你撈得掂嘅，咁有樓嘅啊，咁好多城市都會接受你，你直情可以落籍添啦、啊。你撈唔掂嘅，咁就不如鼓勵你翻翻去 鄉下， 唔係鄉下，鄉下附近嘅嗰啲城鎮， 係、 去即係去揾嘢做。咁所以你會見到。你從大陸的新聞裏面你會開始發覺就係今年就係主要係宣傳緊呢樣嘢，主要就係鼓勵翻佢哋即係佢哋咁樣做，然後希望咧就好似頭先我所講，建立呢啲咁樣嘅中小型城市，咁你可以話長遠嚟講，當然係咁啦，咁就先至可以令到北京嚇、我哋講北上廣深。依、四個一線城市啊，係真係越嚟越所謂叫做喺世界城變成係國際城市。咁喺佢嘅理解，點解要控制2300万？當然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哋即係都會睇到印度、孟買、巴西、里約熱內盧依啲城市所謂超大城市所出現一啲完全控制唔到嘅問題啊！即係當個城市已經2000几万人、3000几万人嘅時候，根本你係已經好難用一個所謂叫做官僚體系可以好好去控制噶啦，咁、所以大陸好早已經學識依招，就係唔可以過分發展，咁、所以就希望就所謂叫做做整咗個私零啊，我就去到2300万，好啦，然後想辦法將剩餘嘅人推出去， 各種方法，而下邊嗰啲咧為咗正職咧，為咗領工咧就。不惜一切代價嚇、即係人道不人道的方法去執行。 唔係你可以咁講，這個喺大陸的情況咧，就係一個非常大的矛盾。如果你用翻香港嚇，其實我哋講70、80年代香港頭先講冇屋區，係住喺冇屋區嘅人仍然超過100万嚇、但係香港係用咗從70年代開始公屋所謂十年建屋計劃啊、去到成90年代。啊！你先至叫做將木屋呢個問題，即係根本去處理咗佢。 係 啊，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真係香港都需要成30年先處理到個問題啊，但係喺大陸咧，基本上係唔會容忍30年噶啦。 嗱，佢成日想做第一大國啊嘛， 咁所以就變成就係、如果當一諗住話要幾年內解決嘅話咧，咁頭先所即係我哋講北京呢一種咁嘅問題咧，我就只係會相信就係接踵而嚟咯。 不斷發生，不斷發生、可能就未必是頭條新聞了、可能是一細段。同埋咧，你頭先講咧，即係北京咧、上海咧、 深圳、廣州、 深圳、廣州咧，呢啲係香港人或者外國人咧，同埋外國人常去嘅地方，佢要封鎖消息係十 分之困難，深烤咧啲消息都會彈到出去嘅。咁但係咧內陸裏邊咧，佢可以封鎖消息係容易好多嘅。 哦，所以佢又要點都要解決咗呢個 Google 嘅問題。嗯，咁所以今年又正式又唔可以喺大陸用 WhatsApp 咯。 啊， 即係佢會用呢啲方法嚟，除非你係願意俾所謂叫大陸政府監管，即係話你個 data， 你啲 data 係可以俾到即係公安系統可以即係可以去 check 嘅，否則嘅話你就唔好入大陸啦。佢只係可以用呢個方法，但係好明顯地，即係呢啲叫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即係大陸人都唔知幾叻啊，諗呢啲嘢嚇。 不過但係今年好明顯㗎，即係話為咗要即係所謂叫大家統一思想，WhatsApp 唔可以用，翻牆已經唔可以再提供啦呢啲服務嚇。咁所以我都好想知道之後喺 倒退咯，倒退點解即係咁冇自信咯？其實中國問題係咪真係即係你個國家安全係咪真係受到咁大威脅啊？我成日都懷疑，因為自六十年代開始咧，中國已經咧西方承認中國完全可以保衛到自己嘅， 係 啊，即係佢完全可以保衞到自己冇問題。你點咁擔心係誇大咗呢個外來嗰個壓力啊？唔係外國勢力唔存在，唔係人哋唔想打你嘅，個個國家都有佢自己想生存嘅方法。但係呢啲係咪真係誇大咗咯？啊，我有咁嘅懷疑啊！但係你哋真係唔同意，你可以寫翻上去就話係唔係係咁咧？即係你 WhatsApp 嗰啲真係掛。好唔方便咯，造成咯，即係我哋唔好講話我哋啲咁嘅小民咧，咁人哋做生意係唔方便啊。係真係你，如果你話成日要講個 GDP 即係增長嗰啲，人哋做生意有啲佢唔係一定係威脅你國防嘅利益嘅，係商業秘密啊嘛。係，我唔想俾你知道我條橋啊，就係咁簡單啫嘛。 所以今年就算阿里巴巴或者騰訊都好驚噶嘛。 是 就話官方想入股呢啲公司， 係 嚇，從而就即係將隻手伸埋入去。係咁，你可以理解就呢個就係中國嘅發展邏輯啦。啊，就係一定要統，即係喺大一統底下，即係一元化一元嘅底下咧，先至可以覺得咁咧，中國先有希望。但係係咪咧？ 呢個係主觀願望咯，嗱咁啊，即係冇人想打仗嘅呢個世界，除咗伊斯蘭國之外啦，係嘛啊，即係呢個阿肥仔金嗰啲都係可能即係兇下你嘅啫，咁啊，但係嗰個即係你俾人多啲自由，人哋條氣順啲咧，可能咧都係長治久安嘅一個 option 嚟嘅啊，同埋世界咧係唔會倒退嘅， 不過問題在於就係經濟喺經濟領域上可以讓你自由， 係啊。 喺即係呢啲咁樣嘅所謂政治啊或者思想上邊就受到限制。 中國即係歷史上咧，好多次嘅政治改革咧，都完全失敗嘅。咁啊，將啲問題谷到咧，最後尾都係用革命嘅手段去爆發。咁當然咧，而家距離咧就相差得好遠嚇。咁你今次你趕咗班友咧，就即確係悲慘啊！即係有人形容係依個 SS 啊，納粹黨衛軍去捉猶太人咧，咁殘暴啊！咁但係咧，即係好幸運，都係冇死人嚇，同埋咧，即係你哋都唔好睇輕，即係人民咧，即係。啲人咧都有基本良心、基本道德嘅觀念嘅，咁啊據講咧就用各種方法上書中共中央，上書俾老習叫佢即係 stop 啊，係，咁啊 anyway， 咁啊好多謝楊石聰今晚咧上嚟啦，咁啊講咗好多咧，即係其實我哋都可能忽略咗嘅大陸而家個情況嘅，咁有機會再請你上嚟講下最新嘅情況係點嘅。好冇 好 ，OK， 多謝曬 ，OK， 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星期再見。 好，再見。